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大虎，我的心愿是可以见到说唱歌手盖爷。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重庆人，所以对他作品中的许多重庆和山城的元素有着强烈的共鸣。遗憾的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现在读书的地方，都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演出，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见到他本人。 这样软中华嫩一些，头发越短越有趣，唱地盘加毛驹，再打着唱谱都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风都江边躲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的手中门，老子的白上很起手，想打我的要把请举手，我晓得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肯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走。老子看到你们真的造孽，一天到晚到处挤看老谁又跑不得又打不得，还多点喜欢的路径过年。我是社会上的狗，不是山城我不得吼，把人们请不到人多，很红心往你身上泼，老子脾气暴，心眼小，你能惹我容易，这啥是理智？你要么死，你要么滚，反正好话老子不是说。一起来，软中华嫩一些，头发越短越有趣，唱地盘加毛驹，再大的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 中华也在我嘴巴高头叼起 rapper 忍不住到处跟你是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卡式红火一起转到云头飘起，七个麦斯外个不靠穿你答应留下的门说今天飞起好才气，把男孩抬你看你们快穿一身的品，那反正无所谓懒都会咬你的命，刷鱼有小朋友你还年轻，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过一届再拉出来骗我108国人拿回家听，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傻子家，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又不敢说，有些话想说的很好我听了就没喊过，等你来我面前你能晓得我是哪个。 唱地盘加毛驹，再把那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 听着听着听着听着，来表现 乱中华嫩一些，头发越短越有些，唱地盘加毛驹，再打那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我的手作。 杨杨，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来世不断， 漫游开翻天，耶！ 漫游开翻天，漫游开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夺利， 御姐，甭那个， 北京时间晚上8: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李兰玲同学。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然后那个 李佳 玉，没有然后了，并没有然后了， 突然忘记了自己叫什么，这就很尴尬。 嗯，这就属于艺名和本名不一样的苦恼，是不是？ 对，没错。 但我就没有这样的苦恼，因为就是虽然我的本名不是小美，但是大家平常都叫我小美，所以我一度认为我的真名就是小美了。 哦，原来你不是叫小美的呀？ 啊，哎呀，好像被你知道了是吗？ 好尴尬。 那这个话题我们私下来聊，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八二这个频率，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嗯，然后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模型世界的杂志主编吴迪，欢迎吴迪老师。 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我们七八动漫团队的杂鱼，欢迎杂鱼老师。 大家好。 嗯，两位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其实上次这个我们的这个吴迪大大和杂鱼大大本来想给我们展示现场的喷涂，然后我们也是就这个模型的涂装相关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但因为上次还是时间稍微有限嘛，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展示。然后我们吴迪大大也是又把这个各种 装备 参加的这种行头拿了过来，然后今天是准备给大家现场手涂吗？是展示中笔涂的技巧是不是？ 嗯，应该是这样，就是就是上一次节目之后啊，我们有一些观众就找到我，就联系到我了，然后就说分享的可能因为知识点比较多，然后呢每个呢可能都 比较浅，是不是？ 点到即止，然后他可能有些不太理解，然后我就想呢，与其这样，我们就今天比如找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讲的稍微的深入一点，仔细一点，然后大家就是理解的更清楚。 嗯，那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点是， 就是笔涂。实际上大家说到涂装啊，现在有一个也不能叫误区吧，就大家可能就觉得好像喷涂才是涂装。但是实际上呢，涂装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我们一开始就是用画笔用颜料去涂装，实际上是用的硬笔和软笔。一种比如说从我们地上捡一个土块，然后再砖墙上画了一幅画，这是典型的硬笔。然后呢可能我们抓了一把草，哎，蘸了一点比如红色的那种土啊，或者白色的白垩土啊，再去画呢，这是软笔，就是它是用它的那个刷子头已经变成软的了。哎，再后面就为了提高效率 才 有出现了喷涂。 喷涂的 对， 那叫上次那个工具叫什么龟泵是不是？虽然到现在喷笔， 对。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个手涂这个笔涂的技巧， 展示一下原始的东西。 是的。然后不知道杂鱼平常自己会经常笔涂吗？ 啊，其实我是喷涂，笔涂几乎没有接触 啊。那今天要不要也给大家露两手呀？ 跟吴老师学习一下吧。今天 我们都是同学，是不是？都是认真虚心 的老师学习， 虚心求教一下。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我们两位嘉宾来交流，也不妨通过这个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给我们发来弹幕。 嗯，所以呢，我们的应援群啊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哦。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啊。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模型世界杂志主编吴迪， 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 七八动漫团团队杂鱼，再次欢迎两位老师。 欢迎两位。那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给大家就是节目当中提到的，我们说这个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是哪两大类呢？我们请上次没有参加节目兰陵同学来答一下好不好？ 是地区分还是那个可动和不可动分？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上 题材， 题材就是题材分。 我知道应该是这个，我知道地区的应该是欧美地区和这个亚洲地区。 人都说了题材了， 然后题材呢有这个我知道。 提示你一下好不好？ 这个你想提示我什么？ 就是我通过图片来提示你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是什么？ 军事类吧。 对。 啊。 那还有一类就是这个是什么？ 哦，这种是动漫类模型， 有一点点沾边了。 这个影视类，好像也不太对哈。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稍微浪漫一点的词来形容它吗？ 科幻类 。 哦，对， 是的，按照题材分，我们可以就是分为 现实类和科幻类。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科幻现实，它也算是科幻类的，对吗？ 其实是这样，就上次啊，咱们聊完之后啊。我回去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可能如果仅仅是用军事和科幻来分啊，稍微的没有覆盖到真正的就是这个题材。 嗯， 因为像其实刚才咱们的这观察员来说的，其实他我觉得可能更全面。其实是在我感觉啊，应该是现实类和幻想类。 和幻想类。 对，这一个是这东西真有，还有一个就是这东西没有。 哇，这个分类绝了。 这个分类比较宏观一些。 是的。 对。 那我们上次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喷涂要用的一些工具，给大家分享。然后现在我们还是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看一下这些工具好不好？因为可能上次有的听众还没有看到过这些工具。 对。 因为今天主要是介绍笔图嘛，就是请杂鱼老师帮着展示一下。 很专业。 是的， 很专业。 这还有一块就是工具，其实还有是颜料。 其实我现在有点心虚，因为上次讲的那几种工具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其实就是各种 的 笔， 可以的 是可能 还有颜料。 对，就有点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画那种油画的时候用的那个软毛刷。 嗯， 对， 是不是有各种型号？ 这个软毛刷一点都不浪漫，这个名字，它的学名叫做什么？ 软毛刷， 其实就是 brush， 就是刷。 好吧， 怎么样？就我比较接地气，我说的很正确吧？对不对？ 没错。 就有点像化妆刷。 但如果说有一个小萌新问说：“哎，大佬，就我们这个涂妆都需要什么工具啊？”如果两位回答一个刷子， 说英语， 我会显得好像。 你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定义这个笔的时候啊，咱们就一个笔字，但实际上你从分类来说呢，就刚才我说的，比如说铅笔，然后还有钢笔，就是咱们的那个水笔，就是它里面是自来水的那种笔，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刷子类的软笔头的，还有一种现在更进阶，还有那种就是橡皮头，它是一种就硅胶头， 硅胶头。 就咱们在化妆的时候用的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就全套。 所以说女性打开自己的包包是一排化妆刷，让模型爱好者 基本上 打开自己的包包是一排笔刷。 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互相涵盖的 啊， 通用，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就是直接把化妆刷拿来用 啊， 我们也会用到像 原来如此 一样的。 还有其实很就化妆刷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海绵笔，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头笔，就像我刚才说，除了毛刷之外。 海绵笔我知道，哎，就是我们一般用来涂眼影。 对，它就是能很快的，就很高效的把一些膏状的或者是粉状的那个材质，覆盖到你的工作面上。 哇，厉害了！ 这个时候就用到这种特殊的材质的这个笔头。 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化妆就是把不同颜色、不同的染料往脸上涂，我们模型只是把这个涂的这个画板换成了模型而已，所以用的工具相同也是很有道理的吧。 其实涂装最核心的这个，就我之前上一次也分享过，它就是把你需要的颜色放置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个就是，就至于说我们用什么工具，就是说比如这个东西我们要操作的面积大小，这个好不好把笔伸进去，不好，那我们找一个特殊的笔。或者 是 面积如果特别大，那我们就用喷笔。 所以要这个因地制宜，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用处来去选择不同的工具。然后包括就刚才说到说，这个也是把我们这一套就是工具用在模型身上嘛，所以就看大家谁能把它还原的好，或者说谁能把它创作的好了，是不是？我记得上次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具，叫做指甲刀，是吧？ 对， 指甲刀干什么用的？ 哎呀，用处太多了， 非常便利的一个小工具。 所以说，就是我们新手也不一定非要置办特别贵的工具，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以取材的东西给大家。 其实指甲刀，因为它也有好也有不好嘛。其实我们这个，在我定义的工具呢，我分析它叫刃具，就它有刃儿。我们要用的是用它去切断，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功能。然后这个时候呢，有高级一点的有剪钳，初步一点，我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其实是把它就剥离开那个模板， 对，从它剪下来。至于说剪什么，也可能是剪模型零件，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就用指甲刀的那个用场呢，是什么？ 就是 模型软件我可以修复。 兰陵同学，你知道吗？我们的漫游观察员006号童英同学，他曾经在节目现场就是拼了一个这样子简易的小模型。 对对对， 花了多久啊？ 你要挑战一下吗？ 挑战一下。 就是我虽然也是个模型爱好者，但是我比较喜欢玩 PVC 那种。 哎，你说着说着不挑战，说着就开始撕包装了。你这种人真的是，哎。 主要是那种 PVC 的材料那种，但是像这种模型的话，其实我手比较笨。无论是拼装还是那种涂颜料都不太适合我，它比较适合童音那种手比较修长。 童音其实到今天都一直非常的兴奋，还在跟我发消息。 童音同学说什么？童音同学就是得知今天并不是他来当漫观察员，是不是童音同学有一丝失落？ 对对对， 他应该早跟我说。 今天我还在跟他说， 你想说啥？ 就不再让给他这个机会。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今天的重头戏好不好？今天要给大家来展示笔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他在咱们的节目里出过镜。 哇， 是个小恐龙 哦， 可以变成方块。 哦，对对对，是个变形的那个 那个猛兽侠的第一款那个小恐龙。 哦，是猛兽侠吗？ 他这个侠是侠， 没有 他是匣子的侠，不是侠客的侠， 同音， 但他是完全另一个， 是那个 Beast Box。 哦，我还在想， 从一个小恐龙可以变成一个方块，你可以看一下。 我还在去思考，我还在想怎么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带樱花香味的，我这是不是第 N 次是跟他说我一个带樱花香味的？但这个等于是一个半成品，对不对？还没有经过， 因为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个预处理，就是把那个底色。哎，它本身也是底漆嘛。 那我们可以从头给大家讲，比如说我们真的拿到了一个白膜，最早要进行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我做的话，我会先把它都全部都拆开。 全都拆开？ 对对对，这个拆开的原因是一个是像吴老师说的，要把它的底色统一了。二一个是如果你要做涂装的话，你会对这个零件有很高的要求。会把它的瑕疵进行修补。这样拆开的话就更便于修补。以至于后期因为你要涂颜色嘛，你可以按照色块去把这个零件去区分一下。喷涂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哇， 对。 那吴老师今天把拼装着过来，是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展示着方便， 对， 是不是？ 因为时间有限嘛，它这个预处理是要消耗一点时间的。就是我的习惯是什么呢？像杂鱼老师说，把它拆掉以后，我的第一步呢是清洗。 清洗。 对，因为我习惯的是用水性颜料，水性颜料跟油是互斥的。如果你的模型上有油脂，比如手上的那个手印啊，或者是之前运输过程中的这些有些污染啊，它会把这个影响漆面的附着力。所以我都是把它洗干净。拿牙刷把那些缝隙啊或者什么给它简单的刷一下。 没错，尤其咱们就日常皮肤可能也会分泌出一些油脂。 对，尤其是这个在就是拆零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天热的时候最好是带一个纸套。 这个也是有专用的纸套吧？ 对，有一个纸套。其实如果没有呢，那就是把手洗干净。然后拆好之后呢，把零件清洗干净晾干。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拆干净了，然后这个清洗完毕之后， 然后晾干， 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了呢？ 然后就是做底漆处理，就是像 底漆。 对，上一次我分享过，就第一步就是像我们做这个，比如说以化妆来说，我们要打一个底。对，粉啊， 我们要上隔离了。 对对对， 粉底。 对，然后让它就是不会有这个 吃妆。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的色粉啊或者很容易就掉。它就是我们做这个预处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看杂鱼老师这个在朋友圈分享这个七八动漫有一个文章，说什么底漆处理好，一般用黑色还是什么色？ 哦，那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颜色表现。比如说黑色的底漆。今天发的那条。 是的，我认真的看了一下。 对，那个文章是那高手写的。喷的 什么意思？ 他喷的黑色底漆其实是为了表现那个金属 银色。 哦， 对，它会让银色更加的闪亮， 更质感， 对，更有质感。 嗯，那一般来说对底漆的颜色会有要求吗？ 这就看你的创作方向。 嗯， 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想让这个颜色更鲜艳， 嗯， 啊，那一般的来说就选浅色。 嗯， 就是它是这样啊，就是有大概三种常见的底色，一个是白色。哎，就是我们比如想让这个模型涂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啊这种特别鲜艳的时候呢，我用白色底漆。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灰色，因为灰色它的反射效果最好。 嗯， 比如说我们要检查这模型有没有瑕疵的时候， 灰色会更明显。 对，在喷上灰色以后，它上面的一些破绽啊，比如说划痕啊，会很快就暴露出来。白色呢，它有时候有遮瑕的作用，反而会把它掩盖掉。我们就这就是选择底漆的时候的差异。 嗯， 哎，然后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黑色，因为黑色它的颜色特别重。如果我们想做这种比较怎么讲，就对比比较强的那种视觉效果的时候，哎，就用黑色打底。还有就是像刚才 金属 那个七八分享 的那种， 对它做一些特殊的光效的时候。 嗯， 用那种光泽的黑打底，然后对这种金属的发色是有帮助的。常见的是这么三种。 嗯，但是底漆的处理这一步是一定要有的，对吗？ 我建议是有。 嗯， 它能增加那个面漆的附着力。 嗯 嗯嗯，就像化妆不打底的话，就会吃妆会掉粉会卡粉。 哎，妆狼属性又上线了。 终于找到相通的，哎，终于可以说上话了。 自豪的动了动领子。嗯，那我们现在也是完成了底漆的这一步。 对， 嗯， 然后下面呢， 就 是就 可以直接开图了 吗？我给大家演示，就是几种笔啊，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可以这个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节目 的 小伙伴也可以找到 咱们 视频直播。嗯，我们第一支笔是， 对，第一支笔这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自来水笔。 嗯，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自来水笔吗？ 不是，它的颜料 是专用的。 专用的， 嗯， 对，它对那个漆面有附着力。一般的笔在这个漆膜上是附着不到的。 对对对，一般咱们写字用的笔肯定是。 对，它的颜料比较特殊。 嗯， 对，大家也可以看，它这个尖儿啊是很细的。它这个尖儿分几种规格，我挑的是最细的。 嗯， 给大家演示的呢就是这个第一步， 线。 咱们就是经常用的几种。硬笔笔法嘛，点线面，常见的用硬笔就是点和线的处理，比如说我想画这个眼睛上的这条线，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吴老师，您能先跟我们说说你大概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 我主要就是想把它的对比变得更强。现在它是刚才我不是说了白色有遮掩的作用吗？喷了白色底漆以后，这个整体的结构在远处看就已经看不清了 啊， 层次了也是。 对，就它等于就是一片白。 嗯， 但是呢，我们通过颜色的对比，就像画画一样，我在一个白纸上勾勒出它的轮廓。 嗯 嗯， 哎，让它这个结构更突出。 啊，好的， 这是我们涂装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嗯，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对，我就画一个眼睛，大概待会儿杂鱼也可以看一下。 嗯， 但刚才是看这边是看不到这个眼睛的，但是我画了两笔。用的是黑色。 我们这个看视频小伙伴不用着急哈，待会我们吴老师画完可以给大家展示。 画的时候就注意别出界。 嗯， 好，我这边画完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一个 可以上面挡一下光，因为哎好像可以，哎，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看一下那 这边是有了眼睛的，这边是没有眼睛的。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这个对比吗？再给大家看一下有眼睛的这一边。哇，像这种简单几笔就勾勒出来，我觉得这得是长年累月。 这个就是他，我刚才说过，这个模型它设计的这个玩具，它设计的很完整。它那边正好眼睛轮廓那儿有一个勾， 就方便大家进行。 它实际上已经把结构做出来了， 嗯， 所以这样呢，对我们后期的那个制作的时候，比如我们玩家有些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模型上刻线， 嗯， 把刻线弄做得更深，也是为了方便后面的一些制作， 嗯， 这好像画眼线， 哎，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 是为了 眼睛的轮廓更清楚， 对， 目的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第二支笔就是这个软头的，这是硬笔。 嗯，刚才是硬笔。 对，第二支笔呢，我想要选一个，你们希望这个眼睛是什么颜色？ 嗯，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 嗯， 我喜欢蓝色。 那蓝色吧。 蓝色哈， 蓝领。 蓝领就是。 这支笔呢，正好就是它是软笔。 啊，给大家看一下。嗯， 笔尖。 嗯，是的。 就比较适合打伞，打这个打阴影。 万一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很奇怪的颜色，吴老师正好没有，这是不是很尴尬？ 那你说一个呗， 说一个感觉不会有颜色。 粉色。 粉色。 粉色太 还真有。 嗯， 紫色。 其实是这样，就是 其实带了 颜色都可以 色十在一身。 我们的颜色主要有几个方向，大概就是从原色到间色，那个都可以调出来。就比如你刚才说的粉色是典型的是红色加白色。 白色 只要我有红色，我有白色，我 就可以自己调了。 对，如果是绿色，我只要有黄色和蓝色就可以调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 就直接用蓝色 涂这个眼睛的部分， 涂蓝、 这个、 不是涂蓝色的眼睛。 对， 我看我 吴老师，等一下能点个光点吗？ 光点是什么？ 早说呀、啊，早说留下就好了。底色 是 白色， 就是、眼睛里面 眼神光， 眼 神光 就是像 对 看动漫里边的那 个。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 来递两张纸过去，这样可以挡下光。 哎，太好了， 这样比较好， 谢谢。 方便一些， 可以来。但是这样，哎，这样应该也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这个画线的时候用软笔的要领就是手别抖， 这边是没有的。 手别抖，我天， 这很难， 这个难。 其实这个我跟我们的会员交流过，就是他有一些，算是小技巧吧。就是一个是你把自己的小臂找一个支撑，因为一般来说大家抖呢，实际上是因为胳膊撑不住，然后他就有时候会晃，轻微的晃。 你要给我掰手腕吗，兰陵？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一个就是姿势，就尽量让身体放松，然后呢，手自然的搭在一个支撑物上，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枕头，或者是有一个软一点的这种小靠背，甚至一个布娃娃、布偶都可以。你那边有布偶吗？ 所以尽量在那种宽松舒适的环境下进行， 就别较劲，自己较劲容易哆嗦嘛。然后就尤其是新，我观察我们的那些新会员，他拿笔的时候。拿起来以后 就开始抖了，是 吧？你有仇一样，然后那么攥着， 其实是很紧张。他 越紧张越抖了，其实 对对对， 应该放松一下。 是的， 稍微的，就是你不用特别的去用力量，就只要它不掉，拿住了就可以了。 当然也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实践来积累一些经验。 可以请教一下自己的妈妈、姐姐，或者 怎么化妆是吗？ 怎么画眼线不会画出去？当你学会画眼线不画到这个外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画眼睛了。 就是能不画出波浪形的眼线的时候。 对， 其实这个光效，因为这就大家可以看，已经等干了以后啊，这就是涂装的另外一个算是也不能叫步骤，应该是一个特点，就是这是颜料的特点，就是我们用的颜料，当它有一定的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把底色透出来，所以我画的时候经常愿意用薄涂这种方法，它呢很容易扩展，然后呢，当比如说我就像刚才杂鱼说，我想画眼睛的反光，那我在要反光地我薄薄的涂一层，然后呢在需要有实色的地方多涂两层，当然这个涂就需要等第一层干透之后 再涂第 二层， 做一个对比， 对， 加大它的对比度， 把这个颜色是会变化的，它根据你每一层的叠加会越来越重，然后还有就是透色，它会比如说红色底上你刷蓝色，它会变成淡淡的紫色，它颜色会变， 也是会根据这个底色，包括你涂的这个薄厚， 对，就比如女孩子涂指甲油嘛，就有时候做一些特殊的效果，拿一个银色打底，然后拿一个透明的蓝色或者透明的绿色，它打底，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颜色。 其实我想起了女孩子涂唇釉，厚涂和薄涂其实涂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 哎，我发现咱们在座的三位男士就是很平常、很认真观察生活。 我没有听懂，我没有听懂，我不知道什么是唇釉啊， 就是， 我也不太知道这个。 就是这个 了。口红的一种， 对， 但是它更晶莹、更润泽。 哦， 对，是液体状的， 液体状 唇釉， 所以它厚涂和那个薄涂它的效果不一样。 可能叫光油是吧？ 对， 他们那个应该是那种咱们那种就是透明的色漆。 啊， 明漆， 应该 我们叫透明漆， 透明 带颜色。 我今天晚上涂的就是红色的透明漆。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展示。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该是用我们的刷子 啊，我们的刷子。现在我们上半场的时间还有一分钟，我们可以就是先涂着，然后下半场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展示。 那正好我就把这一分钟之内把这个白点点上。 哎，好嘞， 辛苦吴老师了。 不辛苦，就一笔。大家 好。这就叫画龙点睛，真画龙点睛。 从一个死鱼眼变得就是很有神了嘛。 哦， 这眼妆很重要， 厉害了，厉害了，眼妆很重要。 然后等大家聊天的时候，我把瞳孔点上就可以了。 那吴老师能给他加个睫毛吗？我开玩笑， 没问题， 变得萌了起来。 对， 那你是想那个？因为睫毛有两种嘛，一种是往外展的，往上翘的。 对啊，就是那种。 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整个翻起来的， 就是 特别萌的那种。 一个方向能往外翘的， 就是往外翘的那种， 就是、尾部的那个 感觉。看起来比较的御姐像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可怜的小龙啊，本来可以是一个就一展雄风的，结果没想到突然就站，对，突然变成御姐。 咱们再给他点缀点粉色的花朵， 樱花。 突然找到了今天涂装的方向，是吗？ 对，就是。 那我要预定一下我们这个可爱的小龙了。 嗯，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那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的吴迪老师和杂鱼老师会继续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涂装，所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模型世界杂志主编吴迪。 嗯，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 七八动漫团队杂鱼老师， 欢迎杂鱼老师。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涂装开始画完眼妆， 我们要开始画睫毛是吧？ 画眼妆之后开始该给这个脸上打粉底了，对不对？ 没关系，没关系。就我觉得两位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那个，我们两个属于瞎凑去，你知道吗？就只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眼影想要什么颜色呀？ 啊， 眼影想要什么颜色？ 眼影蓝色和什么比较配呢？蓝色和 蓝色的瞳仁， 蓝色的眼睛。 对，蓝色瞳仁和什么比较配啊？ 蓝配。 你的妆狼，你来说。 蓝配。 自古红蓝出 CP 是不是？嗯、哇，红色的眼影、啊， 淡淡的红， 然后蓝，太可爱。 吴老师辛苦， 吴老师辛苦。 我觉得好有创意，今天来的很超值啊！一般我们没有这么大胆的配色。 吴老师心想，今天来浪费了我一个模型。 你知道吗？大胆这两个字后面是有括号的，蓝绿你自己想去吧。 是引号。没事，吴老师，你这个涂出来之后没人喜欢，您告诉我，我买回家，我给他摆。 买回家，说真的，你买回家哦，你到时候不要求吴老师送给你。 我肯定是买回家，我对吧，吴老师？吴老师一定不会给我太贵的钱 啊。这是正红色。 而且我们的兰陵同学现在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决定自己来现场拼一下。 从这个。 为什么突然给了我的镜头？我拒绝这个镜头。 可以看一下主持人的眼， 看一下主持人的眼影是怎么打的。 是在眼角。 我，对，我的眼影是今天用了一个粉色的眼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呢？好像看不太出来呢，就是在眼尾的地方就好了。 哦， 嗯。 哎呦，那他正好被他这个眉骨给挡住了一点，那就简单的来一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杂鱼老师那期待的表情。 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正好用到一个技法，其实跟打眼影是一样的。哦、我先涂了一个实色， 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我用水就是把颜料吸开， 好像阴开是吧？ 对，然后就像咱们其实女孩打眼影应该也是这样吧，就是打一个颜色，然后把它揉开。 哎，是的，是的，要晕开 的过那个过渡。 过渡 就是涂匀。 嗯，现在我们正在紧张的操作中。不知道如此惊喜的配色会带来怎样的视觉冲击力呢？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些审美这个审美能力的。对，因为我觉得虽然我长得丑，但是我还是会一点点打扮的。 嗯嗯，我相信，我相信。 大家可以看，我把这个红色润开了。之后我在这个润开的红色的边缘这块点了一点白色，然后让这个粉色变得更淡。 嗯，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画过渡，就是。因为它的底色本身就是白色， 嗯， 我就从粉到白，然后这叫画渐变， 嗯， 笔涂的 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级的涂法， 笔涂很麻烦做这个效果， 哇， 还好， 就是吴老师做起来风 淡 云轻， 是真的云淡风轻，大哥， 大家看这个已经效果已经做完了。 不知道能不能 看清楚。真的有，真的有，哎，可以把我们的纸挡一下，给大家。 哦、哇，这个。 哇，这个真的是有界面的， 对，就是从 非常明显的， 然后到粉，然后到粉白，然后到白， 嗯，很厉害，很厉害。 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种会非常偷懒的去用喷笔， 嗯，这种喷笔是非常好，就 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可以用，但是它喷笔啊有一个限制是什么呢？是你调色、还有。准备时间相对比较长、 对，很麻烦的、 你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那个面积，然后你可能要拿出大概20分钟准备、然后喷完再喷，可能只喷了一下，然后你再拿20分钟去收拾，反正搁我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偏高、 但是其实对于技法来说的话，这个成本还是很低的。 对初学者来说，是不是还是喷涂会简单，相对简单， 更好掌握，喷涂更好掌握的 一 些效果。 这个事情反正 因人而异吧，也是 看习惯， 看习惯。 对，因为有的人用笔用得很熟练，但是现在呢，就是大环境，就是怎么讲，就是 喷的， 好像大家就觉得有一个喷笔才叫做模型。但是从我这点来说，实际上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笔图，也有一个点，就是我希望把一个就是观念吧告诉大家。其实涂装啊。不在你用什么工具，实际上是你对颜料特性的熟悉。 哇，是的， 没错。 对，就好像你比如说做化妆，你看你用一大堆笔，你都不知道该用哪个。但是呢，得随着你的那个经验的越来越多，才能掌握，对工具的掌握越来越熟练。然后才能把你的这些妆容的这个材料用好。 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器具都是外在的，最主要还是要掌握它的核心本质。 核心模型制作嘛，其实它是我一直觉得它是手艺。就是最早 是像技能， 对，就是用我们的手，就是工具是代替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手伸不进去了，或者我们的手可能要做好多遍的时候的这种重复劳动，它可以把我们的手解放出来。但是不能因为就是舍本逐末，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那么结果反而最基础的东西它不会了。这个我是从我来说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这样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对你的创作的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是 这样的， 受教了。 吴老师其实确实是指出了一个，就是我从业这几年吧，就是年头比较短，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趋向吧。很多新人刚刚接触模型，他会在市面上买最贵的工具。然后 就是很多爱好都会有那种器材党。 对对对，他把所有的器材买的特别的全，但是实质上呢，一个是他有的是用不到的，还有一些这些器材只能帮他去省一些时间，但 我来放这个地图炮吧，就是他根本不会用。 对对对，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完整的。 其实， 你还是太委婉了， 这样的 并不会提升他们的这个 明白 技术。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就是眼部的这个手图哈，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样？ 画睫毛 啊，画睫毛。 刚刚说过的。 然后睫毛应该用什么颜色？蓝色。 睫毛一般的睫毛不都是黑色的吗？我觉得黑色。 它都是蓝眼睛了。那我们颜色可以再夸张一点， 反正都这样了，就已经放弃治疗了。 其实没关系啊，因为 吴老师的心在滴血 吗？因为在我印象里，好像那个睫毛膏也不是只有一种颜色吧？ 对， 也确实也有彩色的睫毛膏。那大家希望来说吧，蟑螂你 有没有弹幕？然后大家如果可以提一提，看看有什么。 对，但现在弹幕会有一分钟的延时， 大家可以在想法上面 要等 放飞自我一下，选择一些比较好。 因为我这边带了，你看绿色、棕 色，哎，大家有说金色？ 金色是吗？ 金色有吗？ 你们为难到吴老师了。 看看今天带金属漆了吗？ 好像是没。 如果没关系，没有金属漆， 大家有提黑色、金色、红色都有。 没有金属漆呢，可以咱们试着画一下，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是吧？ 哇 哇，这个我看一下。 哇，这个要好好学一下。 我试试看啊，因为NMM 是一个特别怎么讲呢，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掌握需要的比较高深，我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水平，但是我愿意挑战一下。 就这个感觉有点， 吴老师 比较像那些就是画那种超写实画的那种。 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金属色，它是可以通过颜色的 对比 来用不是金属色的这些颜色 达到金属的效果， 在视觉上模拟出来。 哇， 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 进阶的这种在油画里可能经常会见到，比如画盔甲， 嗯， 啊，它是一个银色的盔甲， 嗯， 但实际上它是用不同，不同的名字的灰色， 嗯， 和蓝色，然后调出来的， 嗯， 哎，我呢，我这边可能带了有褐色和这个棕色，那我试试。 那金色难道用不上黄色的这种颜料吗？ 反而不是黄色， 哦， 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不同明度的褐色， 褐色来 对褐色到，就像咱们看金色头发， 嗯， 你观察它，它实际上是灰白色， 嗯， 啊，灰白色和棕色， 嗯， 啊，这几种阶段的这个颜色， 辛苦我们的吴老师，啊，挑战一下哈，来还原一下， 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是特别，怎么讲呢？ 难度比较高，比较难找。 倒也不是，是特别好玩的一个。 看看刚才是哪个观众给我们提的金色啊？哪个观众给我们提的这个难题？ 然后这里面应该有，黄色， 黄色， 这 个哪个黄？ 土黄， 嗯，土黄是吧？还有什么颜色？ 应该就是土黄，然后 白色用吗？ 褐色，黑色。 我们飞宇说笔记笔记，好好记笔记哈，大家拿出小本本。 你看，一般我这种懒人的话，我就会去买一瓶金色的漆。 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金属漆会有反光。 嗯， 哦，对对 对， 对，在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我们在创作一些作品，尤其是小作品的时候， 嗯， 比较忌讳有反光。 哦， 哎，它会破坏掉你整体的， 嗯，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涂装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用颜色去强调结构嘛， 嗯， 但是本身可能我画的这个反射， 嗯， 被自然光线的反射给干扰到了， 嗯， 那可能就很多的有些玩家，他们尤其画特别小的模型的时候，他全靠颜色来表现结构， 嗯， 这个时候自然反光就会破坏掉他的创作成果。 哇， 他特别忌讳用有反光的颜料， 嗯， 哎，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对， 嗯， 这当然这个就是过于的可能窄了，因为这个创作路是一个挑战极限的那种方向。 嗯， 我们一般玩家，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利用自然反光。 嗯， 就像其实像杂鱼老师说的，是直接用金属色是金属色配合。就是普通色， 嗯， 哎，达到更好的效果， 哎，这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我平时我接触的东西就是体积都会比较大一些嘛， 嗯， 就是所以说不用考虑到这些问题。 对，就像那个我们就昨天我在编辑部的时候，我们分享，它同样的三种比例的坦克， 嗯， 然后但最大那个比例，我说那你就直接充分利用自然反光， 嗯， 只要你把那个消光做好， 嗯， 它本身的这个反射。你不用做什么特殊的色差呀， 嗯， 或者什么，它就已经很好看了。 嗯， 哎，反而是在视觉，就这个叫，效果上面， 嗯， 比如做锈啊， 嗯， 做掉漆啊，那个更好看一点。 我们现在是已经调好了颜色吗？ 对，现在呢，就我这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画金属色的这个， 嗯， 就是叫他们叫 NMM， 就是用非金属漆画出金属色， 嗯， 这么一个方法，然后。 嗯， 我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示意一下， 嗯，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一米以外看着很厉害的。 不离近了看， 谦虚了谦虚了， 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再加一点白，然后就把这个金色的反光给它点出来。 嗯，其实这种就是要去人为的去把金色的反光去画出来。 嗯， 对，大家可以看，哦，这个现在就是离远看已经有，但是这个需要画很多层的这个渐变。 哇，好像是有的，有的。 对，其实这个 倒有反光， 就我们画金发， 嗯， 画金色的，就是头发，实际上它只要用三种颜色，就是褐色、土黄色，然后还有白色， 嗯， 基本上就能把这整个不同明度的颜色都给它调出来。 嗯， 吴老师的这个金色， 哎，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拍一张特写的照片， 不是假， 看 其实吴老师的这个金色有点发那种就是亚金色，就那种， 就是它这个更偏铜色， 嗯， 因为那个我这个褐色的面积大， 嗯 嗯， 哎，就是它这个就这就牵扯我之前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形色效三级， 嗯， 就是这个形已经有了， 嗯， 在做颜色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阴影， 嗯， 主色，然后还有高光， 嗯， 我们就是通过。控制这三者的面积， 嗯， 还有关系，明这个关系就是灰从灰到黑， 嗯， 从白到黑的， 嗯， 明度的变化， 嗯， 然后还有就是色相的变化， 嗯， 然后来表现这个我想要描绘的颜色， 嗯，那我们现在这个眼睛的部分已经基本上算是完成了，是不是？ 你们可以看一下吧，因为可能， 嗯， 来，我给主持人你们可以看一下， 哇， 就大概因为 来。 来了， 双手接，双手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哇，近距离看一下。 因为这个只能算是示意，因为它并没有完成。在就是在这些就是比较资深的玩家看来，这个应该是只是打了一个底稿。 哎，这个待会儿下节目一定要给大家拍一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高清细节图。 没错， 发到我们这个漫画店的动态里面。 可不要高清， 发微博。 对对，不要高清，不要高清，要做一个那个 朦胧美， 不能细看。 我们在一米左右的位置拍一个高清细节图。 对，一米外看是神作，然后这个离近了看就是渣作， 也是神作。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下面要涂的是什么部分呢？ 然后下一个呀，就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真正的所谓，还有一种是宽比 啊，宽比。 如果可能的话呢，其实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个平图。 平图， 对，这是最 最 基础 的， 其实就是刷墙。 嗯， 我们开玩笑就是这就是刷墙。 嗯， 对。这是就是你把漆面让它在你把那个底颜色调配到最合适的浓度的时候，达到最佳的涂装效果。它不复杂，但是在我接触下来发现， 很难。 绝大多数的玩家实际上并不清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漆，能够用什么样的涂装的手段，然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们觉得这种漆面只能喷出来， 嗯， 但实际上不是的， 可以手涂出来的。 对，一开始就是我们都是 最早都是手涂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刷这种木材的那个家具，然后怎么能把这个漆料刷得又平整，然后呢又光滑， 这对玩家来说绝对是一个基本功了， 但是非常难做到又均匀又平整，而且还不会留下这个笔的痕迹。 那达宇老师练了多久啊？ 哎，吴老师这个演示得很好。其实我至今就是大面积仍然没有办法去用笔涂，还是会留下笔痕。 没关系，承认不会不丢人。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基本功不扎实。 来自大哥的关怀。 嘲讽。 其实真的 对 很难很难，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工具逐渐的升级，反而有一些基础工作，大家不会去那么用心的去练习和掌握了。 那大家感受一下大师的笔触哈。 不敢当，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学生，因为这些也都是真正我开始做模型之后，因为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嘛，然后这些一些基础啊也都是慢，开始也不会，就最早我做模型的时候第一次涂装是用油画颜料，就我也是在不断的试错中了解这些经验，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啊 很着急， 怎么就对就。我可以分享一下，就让借这个时间，就是也照顾一下咱们那个就是没法看视频 的 朋友 小伙伴。 哎，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的最早我开始涂装是就是做过了几个坑。哎，第一个就是我开始有一个坦克，它里边是那个内部结构是白色。我那会儿呢也不懂什么颜料，我手上看，哎，我家里有一管白色的那个广告色，我就看，哎呀太好 了， 哎，拿来就刷。然后刷完之后就直接在塑料上刷嘛，当时那个漆是直接罐子里直接站起来，然后就刷平了，还看着挺好， 最原始的那种做法是吧？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的就是它干了之后，就直接的成片的就剥落下来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附着性， 完全没有，因为那个漆它本身是水粉， 它会收缩是吧？ 不是，它就没有胶。 哦， 漆呢？后来我分析就是颜料，实际上主要的成分是三块，一块是色粉，一块是固定的材料，就是所谓树脂也好啊，蛋白也好，就过去咱们调和这个油画颜料是用蓖麻油啊，用蛋清啊，蛋清就是蛋白质，是粘合剂嘛，然后就是实际上就要把色粉固定在这个涂装面上，就那个水粉它没有，就我怎么办呢？我也比较愣，直接和点乳胶，然后就刷上去， 哦， 干了，哎，管它好不好的，反正上面有颜色了， 其实大家都是从最初的那种不断的试错当中成长的， 我是用涂改液， 涂改液 可以粘上去。 那这一定是发生在达宇老师学生时代的事儿吧？还有涂改液， 应该是我在上小学吧，应该可能是在97年左右。 哦，暴露了什么？ 9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是涂改液有两种头，一种是下压它会出那个燃料，一种是拧开之后会有个小刷子。 哎，明白明白。 对，就是那个小刷子拿出来刷了刷，但是 我现在发现大面积涂的话，它干燥了会收缩，收缩了上面就会出现很多那种皲裂。其实想想这个也现在也能用得到。 对，一样的，就是而且这还可以做出特殊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展示一下平涂，怎么样才能刷得平整？ 对，然后就是 均匀。 正好这就是说到我这个，就故事还没完，这第一次。然后呢，好歹是有颜色了。然后第二个呢，我是涂一个飞机，它的机背是灰色，我用油画颜料。那会儿不知道稀释。直接就招呼。然后笔上面刷刷出来以后，就是它叫笔痕，因为漆太稠了，它刷不开了。 就会有一道一道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咱们刷指甲油也会出现那种一绺一绺的那个感觉。 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家装修，我刮大白。 哦，对对对， 不是拿滚子滚出来的 啊。 对， 那有那种刷痕吗？ 滚子不会有， 滚子不会，它就 是 这样。 滚子 就是 羊毛毡是软笔嘛？ 对，就那种工具可以让你避免这种刷。 它其实相当于是拓到墙上面的。 对 对, 对，它是拓。 然后大家你看，刚才我分享了两个知识点，一个就是漆的不合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漆的浓度一定要合适。然后但是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那个模型不是上面一道一道笔痕吗？然后朋友看了啊，你这拿木头做的吧？太好了。然后说呀，我说让我很尴尬，就是那种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不知如何解释。 对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们将错就错， 没错， 哎，就是 哇，你很有眼光啊，这个很有眼力嘛。 便宜卖给你啊。 好，现在我就大家看啊，就是很多朋友啊，用蘸颜料的时候一下就蘸到底。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是用笔尖儿， 给大家看一下， 哦，只有笔尖上面那一点一丢丢有， 它很多 笔尖着色， 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笔分，就是一支笔的那个前面的叫 笔 头啊， 笔尖 分三个部分，就是笔锋，就是尖儿那一块，然后是笔肚，还有笔根儿，我们一般最多就用到笔肚， 笔肚， 对，如果颜料污染了笔根儿的话。它清理这个笔就很快就会坏，因为那颜色堆在里面干了以后，它这个笔 会结块， 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就是前面就刷不开了， 就寿命会缩短。 对，就是然后你看像我这么蘸呢，就这个颜料的稀释的浓度比较合适，稍微细一点，它那个是用那毛吸现象去吸进去，它里面这是液体，用完了以后很容易的就给刷干净了。 那吴老师，我很担心，就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它不会干掉吗？不要马上把它涂上去吗？ 其实吴老师已经刚刚洗了三遍笔了。 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因为看不到嘛。就是我是不断的 在 把这个笔就是边料，如果我拿了颜料，就提取了颜料之后，没有用，那我就趁它还没干的时候，要保持笔的笔头的锋，就是。存水， 存水，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他不习惯用尼龙笔，因为尼龙笔挥发的太快，它存水慢。但是做这个丙烯颜料模型的这颜料，它里边胶特别多，如果用瘦毛笔，很容易就粘在一起，而且对那个分叉啊什么这些效果，就是对笔的伤害很大。我习惯用尼龙笔， 但是我认为这尼龙笔它的就是。笔的那个毛啊比较硬，就涂起来太容易留下痕迹了，而且它不如 这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啊？就是 这样，现在我们吴老师先涂两笔好不好？ 先涂，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讲？就是 各有利弊， 也不是，是因为你漆不够稀 哦。来来来，吴老师， 请吴老师啊， 就是这个侧面这个 大师要开始上手了。 大家看啊，就是我这第一遍涂没盖住底色，大家很多朋友特着急，就是觉得 要一下就要成功， 而且你看这个边上，比如颜色不均匀，大家就受不了了，就觉得， 完了，这是不是失败了？这是不是 对？我是不是这个不行？他没有耐心，就是手涂颜色，就虽然麻烦，就是它颜色是一层一层积累的， 就不是不要指望它涂一层就涂得特别的饱满， 对对对， 又 你可以一层涂饱满，但那样那个漆就偏稠，它容易干，一个是容易干，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出笔痕， 所以比较保险的做法是 对 要稀释一下， 薄涂多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的朋友看我涂装就着急，对，因为他们就说哎呀你上喷笔吧，然后或者就是你一次给它盖住行吗？我说可以啊，但是我舍不得我的笔啊。 慢工出细活嘛。 对，这个就是不要着急啊。 对，然后其实这就是两个方向了，就看你的目的，你是想尽快的完成作品，还是说想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种慢生活对我的吸引力更大。那可能杂鱼人就说，我好不容易偷出点时间来做模型，那我赶紧做完它。 吴老师有这种想法已经老了。 对，我就是不介意去。哎，大家可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颜料的浓度啊，它已经，我挤出来的颜料已经快干了。但是呢，我就放在这个水里面多放一点水，然后可以给这边给大家演示。因为我习惯是用这种半透的颜料。 感觉就是吴老师在手涂的时候有一种闲情逸致的感觉，特别享受的。 对，它就是一种享受嘛。 就像大家就是从小喜欢做个手工啊什么的，可能也是比较享受自己。 这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玩模型的一个方式吧，一个事情。对。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所谓十字交叉。然后这个你看我这 画横。 对，这面呢已经干了。然后我是把第二面刷上之后，我刷另外一面。这个时候我可以勾边，就用这个，虽然它是平笔，但是它的边可以用它的侧锋去描线， 就是在边框的位置给它做出勾边来。 其实可以看到吴老师的手非常的稳。 这是属于 怎么讲呢，这个 经过多年的实践的洗礼。 如果是我的话，就感觉旁边放了一个甩干桶，然后手一直在咣咣咣咣去甩。 你桌子震了。你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吴老师。大家看这个，就是中间这道颜色就是没刷开的。它会涂出来会很奇怪，就是这个颜色不均匀。因为这个颜料放的时间有点久了， 这里面其实比较干燥一点。 大家说姜还是老的辣哈。还有同学说让兰陵说说话，你们是不知道兰陵正在做什么，他在专心的。我跟你们说呀，我们的006号漫游观察员用15分钟拼好东西，我们兰陵拼了半场。而且你手上的剑呢？请问 我感觉我带来的模型已经害了好多主持人。 没有办法，对不对？童音他天天玩，而我只是偶尔玩一下。我已经拼出来了， 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棒了， 真的很好的。 对，我觉得我好厉害。我刚才已经满头汗，我以为完了，拼不完了， 可以的， 好像又结束了。 你可以看一下旁边的那个年龄，指导年龄， 指导年， 是八加，应该是八加。 我已经拼上，我已经 你有八加的智商了。你行了行了，看我们吴老师啊，看我们吴老师。 大家可以看这面也干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演示这个十字交叉的第二道。我刚才是竖着涂的，然后现在呢，为了让看得清楚一点啊，就是我用稍微颜色深一点。大家看这底色没干，实际上这里面底色没干，就是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情况。这个我也会失败， 都怪杂鱼老师，你非要震 这个 桌子啊。 水性漆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干得慢。我的习惯，因为是在比如上我第一层颜色之后，会拿一个我们工作室有烘干箱，会把它放到烘干箱里，然后呢等到这个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它就能干。如果像有些玩家家里头没有这个条件呢，他就用吹风机。但是咱们在演播室里可 能 用吹风机的话，对， 只能让自然晾干了， 就说明这个屋里的温度还不够 啊。别 更热一点， 领导，我们温度真够了。 我们已经快热死了。 因为就是，但是就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出现了怎么办？大家也不用慌， 等它干透。 对，因为我用的颜料，你既然出现这情况，说明你的颜料很湿。对，它干透之后会变得很薄。完全没有影响。就之前我们 就该怎么涂继续怎么涂， 就不要涂了，就涂别的地方。 等它 彻底干透。然后再2到3遍颜色就把它盖住了。 一般来说，就是吴老师刷这种会刷几遍啊？ 我笔涂的话，正常来说应该是2到3遍，就是一个颜色，基本上是横着，就是我一般起笔是喜欢竖着起，竖着一遍，然后等干了横着一遍，然后竖着再来一遍，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打十字，就是4遍，1、2、1、2、3、4，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吴老师是大概把几种这个简单的笔涂的方式以及容易新手出现的一些失误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下次其实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也有说比如说做旧或者其他的一些效果怎么做，我觉得后续的节目当中也可以一一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然后兰陵同学可以准备好你的 money， 然后收购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色非常神奇的模型。是不是？ 对。我觉得今天给我打开了这个模型的大门。 所以要准备入坑了是吗？那你可以来一个现场。哎呀， 我已经拼好了。 可以的可以的，兰陵的这个作品也是不错的。 真是，就是 这边 虽然没有这个涂颜色。